咁啊，慣性沙窩咧，佢就真係係唔知點解係個中轉就比較草嘅拍得係啦，係啦。咁跟住可能第三個又已經冇咁好嘅，係啦。咁啊睇下運數啦。咁但係而家好似話導演地好似話想開呢個咩喎？想開呢個 OB One 三部曲喎。 係 係啦，我哋聽到都嚇，即係你拍一套都唔奇，但係仲三部曲，咁有咩講？即係 OB One 係講佢咩？即係去咗啊 Tatooine 個三毛之後嘅故事嚇，十方啊講，咁都冇理由講三集㗎。咁其實係做乜咧？佢喺旁邊睇住阿 Luke 讀幼稚園，跟住第二集仲係讀小學，第三集係入呢個 college 嘅故事啊。係 咯，好金魚佬 feel 嘅喎，咁樣係。 定係講下呢個 Tatooine 成個星球其他人啊，講下阿三毛對黑人點樣做啲嘢啊嘛。 所以我睇下点啊，嗰啲垃圾回收箱又点啊，嗰啲蚁人族又点啊？ 系啦，嗰个酒吧点样起家系嘛？点样初初由一间好细嘅嘢变成咗俾间酒吧？ 又或者可以同啲蚁人族有一段感情啊？ 系，即系你讲啲布袋人啊嘛，系 咯，系啊， 仲有一班 sand people 啊咁系嘛？即系其实都 OK 嘅，因为都有一大班大家好似好有感情嘅种族， 咁可以发展几段嘅几国情嘅故事啦。 系啦，都 work 啊！我觉得都其实都系啦，即系 Tatooine 三部曲其实都系， 嗯，有啲寻找他乡的故事嘅感觉。 系，咁到底阿 Luke 嗰个所谓哎呀阿叔又点样起家嘅咧？嗰个农场啊， 系啊， 点解啲奶又会系蓝色嘅咧？ 系啊，我今次都有出现。 今次佢揸嗰啲都白色嘅。 系啦，今次嗰只咁嘅核突嘢揸出嚟嗰啲咁，咁啲蓝色奶有咩度揸出嚟嘅咧？嗱，呢个系咪一个谜啊？ 系啦， 就要讲啦，系嘛？ 嗱，又可以讲古惑仔江湖龙虎斗啊，揸巴对黑点样挫败其他嘅？ 系，我咁样，我即系后生佢系有脚嘅，系嘛？我即系古惑仔古仔嗰度，嗱，嗰个教 第一集都系人样嚟噶，后尾先变咗嗰只嘢，因为咁可能人样点样进化到嗰只嘢？ 估计系人样啫 ，OK。而家做翻狮子，佢都系周不对黑咁嘅样嘅。如果佢第一集系人样啊，大镬啊，大佬！人样嘅变咗条虫嘅真系吓，系咁嗰度咪教父传咯，又做翻系点样初嘅小云云啊，咁样系点样？ 系啦， 活转照 系可以， 系咯。 无限发挥 系无限想象系，系啦。咁跟住佢哋嗰度又好似海盗咁噶嘛，又可以玩埋魔道王系嘛？ 系， 冇错啦。 又得闲拱啲人去喂下嗰个咁嘅鲨鱼咁嘅沙嗰啲叫嗰只咩鬼嘢沙怪啊？佢 咁啊！啲人成日想睇刀哥脚飞，咁可以讲佢点样被点样由一个流浪嘅刺客做咗阿沙白条靓，咁又得。 我即嗰度都有 Boba Fett 嘅 ，OK， 哇，咁 OK 喎，咁好豐富啫，的確 係啦， 係嘛， 無數咁多嘅故事可以有， 係喎，咁啊 Darth Vader 又成日偷偷地走嚟睇下個仔係嘛， 都得， 係有機會出場啊， 嗯， 係啊，係咯，喂，掂喎呢個真係，係咯， 掂，所以要三部曲都唔多㗎啦，三部曲其實， 咁使唔使得閒啊？公主原來靚妹嗰陣放假都有嚟嗰啲度玩啊？ 对打 机场又大家撞到， 系啦，冇错啦，呢个高达 origin 嘅系啦，喺机场撞到啊，会唔会？跟住仲要拧转头一望，咁点解有啲 feeling 嘅咁样？ 有啲闪电， 跟住有个闪电喺度， 使唔使噶？即系所有人都提早出场啊嘛，系咯， 系啊， 系啦，连咗 Lando 都系细路仔状态系嘛？啊，唔系我 Lando 系大啲嘅，应该 大 个 咗， 佢哋嘅。 中 年 啊 嘛， 都有去过啊， 喺度恰下佢哋啊，踢下佢哋咯。 系，即系所有人都有出场嘅，原来。 同埋一间学校读书嘅，其实佢哋。 我啲学长嚟嘅。 系嗰啲。 系啦，天神尊嚟嘅啫，嗰个系。 我即系校园故事啊，其实系。我掂掂掂 ，Tatooine 嘅学校嘅一日咁啊。我掂啊掂啊呢个，嗰阵成日讲噶嘛，高达要拍呢个卫星周游第一天啊嘛。 啊，再唔系就 crossover 埋 Marvel 啊。第一代阿奥丁其实嚟过嘅， 吓点解咧？关咩事啊？ 吓咁差唔多年代啦，个 long time 啊，咁啊，咁当时地球啱萌啊，奥丁觉得冇嘢玩，佢去第二度玩下都得噶。 离谱啊！ 少少啊，呢個關係。 反正而家全部都係隸屬 Marvel 啦。 嗯。 啊，遲啲可能好大喎，可能蝙蝠俠 crossover 美國隊長都得啦。因為如果買得成 Fox 嘅話，你見到個唔係阿千歲英，係紅瑞星， 係都得。 影一 close 埋係馬莎啊，原來係飛緊㗎喎。 係啊， 咁一級玩家㗎喎。 係，我有高達添，信埋。 有一級玩家啊。 係啦，咁所以呢套咧，其實如果你係迷友睇咧，其實有睇多啲嘢嘅，可以，即係你會對原力有即係覺得佢今次有重新解釋啦。 系啊， 即系有个同以前唔同嘅 perspective， 咁啊的确系高啲嘅，即系以前好似好执着，咁而家呢集突然间同你讲要即系要掉晒呢啲嘢，咁其实相对其实咁啊，即系话阿基老伟讲啲嘢都唔系错啦晒咯，即系佢真系要推动人类去再建啊嘛，系啊，但系佢用嘅方法就系好极端噶嘛，杀晒啲人啊咁样啊嘛，咁只话碌地主张就系咁唔使杀晒啲人，咁又投泥哥咪又投泥哥。 烧咗棵树咪多油头嚟过。 系啊，即系就算你唔烧咗棵树多油头嚟过咁，其实唔使执着喺嗰啲咩经文啊嗰啲嘢咁解嘅啫。咁其实你练嗰样嘢，咁本身 force 系自然就喺度噶嘛。咁你其实真系冇必要，系咪一定要用 Jedi 呢个威先学到 force？ 即系如果 force 系武功嘅话，咁武功系咪一定要系少林定系武当定系乜嘢？我觉得佢有少少咁嘅意思啦，系咯，即系武功可以系武门派，你都可以系武功噶嘛。系咯，系咯，亦都唔一定要有啲好固定嘅招式啊嘛。咁其实招式系通过你锻炼呢啲嘅招式去学啫，其实系一个课程嚟嘅。咁到底课程嘅本质啦，定系嗰样嘢先系本质？咁其实课程可以丢弃啊嘛。佢而家就系讲紧有少少系咁。咁所以有啲人就话，点解佢都冇练过啲乜嘢？咁其实咁呢个咪就系佢而家想讲嗰样嘢咩？系咯。咁你答得到嗰样嘢就系噶啦嘛，系咪一定要通过嗰个课程？其实嗰个课程都系设计出嚟嘅啫。咁唔通第一个悟道嘅人佢有课程咩？都冇嘅，系咯，系咯。咁如果佢就系话呢啲资质高，有啲阿 Ray 啲咁，其实佢根本唔需要呢啲嘢。即系其实都张无忌啊嘛，睇完你耍完嗰啲咩太极剑，睇完一轮， 忘记晒佢咪得咯？ 忘记晒佢啊嘛，最紧要就系咯，就系咁简单。使乜记住啲嘢？甚至乎系唔使用剑啊嘛，佢最尾咪冇一把剑咯。其实呢个系咪抄华英雄嘅？系嘛？下一集咪啲人见到佢就系一把光剑啊嘛。 我唔系，有啲人话Loop 系呢个咩嘛剑圣啊嘛。 Loop 系一把光棍咯、 啊。咪个剑圣用呢个咩剑23打红霸啊嘛？啲人话。 点样剑23法？ 哦，佢系剑 23， 即又系打打下就耗尽而死系嘛？ 因为剑23最尾佢上天下会嗰时咧，都系元神出窍上去嘅， 哦， 都唔系实体上去噶嘛，死咗喺个山下低 咁都啱嘅，你话佢其实有睇过风云都唔奇啊，我都觉得。 佢都系个元神上去。 我唔系讲笑，即系最少佢就算唔系睇过风云咧，佢肯定睇咗啲武侠片嘅，即系其实佢今次咧就系有翻。即系旧星战嘅嘢就系武侠元素啊，咁而今次呢啲武侠元素仲去到蜀山嘅级数嘅咧，已经去到啊，即系其实系即系元神出窍呢一下嘢真系唔讲得少啊，即系真系唔系普通武功添啦。咁你话佢系咪有呢个元素？有，好明显有啦，系咯。咁不过佢又未至于违反咗，喂，咁 Jedi 可以咁咯，梗可以咯。你唔记得有 Jedi trick 呢样嘢嘅咩？不嬲都有啦，系咪？即系点个白冰行得出去嗰啲，不嬲都有噶。佢只不过今次用个 Jedi Trick 用得劲啲，佢将所有人都见到啫嘛。其实你谂真啲，佢系个 Jedi Trick 嚟嘅啫嘛。 咁 咪令到所有人都见到咯，就系咁啫嘛。咁同埋佢仲系隔空发功咯，唔系喺你面前，咁系隔咗喺个第二个星球，竟然可以咁远可以发功，咁咪劲在呢样嘢咯，咪将 Jedi Trick 推到极致啊嘛。 佢个 Trick 唔止系第二个星球啊，第二个星系嚟噶。 佢連 C3PO 都 呢個係唯一嘅筆嚟嘅，因為咧照計係唔可以影響個機械。 C3PO 仲叫佢做 Master 添。 係啊，佢冇理由佢都見到嘅，呢個係奇怪嘅。係啊， 機械人嚟嘅，點會見到咧？ 咁同埋咧，佢攞俾阿公主 嗰 粒 色仔啊， 係啊， 色仔啊嚇， 挂咗喺個千歲英嗰個掣嗰度嘅，即係其實你睇翻。 右收係有個原來真係。即佢冇 close up 嘅，但佢係有，真係有嘅。如果睇一幅相，係有串嗰啲嘢喺度，即係好似啲人喺個車度吊收嘢咁啫 嘛。 係啊，嗰啲吊個鼻啊。係啦，咁佢吊咗色喺度 lucky 咁樣，咁佢都有講話，其實佢一個賭徒嚟嘅。 但係佢嗰個可以維持現狀啊，靠拎起先至消失嘅。 係咁先奇。 即 係 之前佢有提及過，其實啊 ，Han Solo 本身都有賭徒嘅呢個身份嘅，咁但係喺正傳就只係口講啦，就冇做過啦。因為其實天水英其實都係由阿 Lando 手上贏翻嚟噶嘛，喺賭台上。咁但係佢就冇做過啊。咁所以咧，佢有抽色仔就係咁嘅，即係象徵住就算數啦。咁今次呢個就變成一個好似一個遺物咁樣，佢俾翻阿公主帝。竟然嗰抽嘢咧，喺阿 Luke 消失咗之後都仲喺度，佢唔係即刻消失嘅喎。 係啊。 系咯， 好奇怪啊！就系阿基佬伟攞起嗰阵先消失，咁就唔知点解啦。即系嗰度有个时间上嘅， 仲可以拎得起喎、啊，只架 仲拎得起，系啦。 但系佢拎起系实物，跟住先唔见咗喎、 啊。其实就唔系咩实物嚟嘅。如果佢一个 Jedi trick 啫，其实佢脑里边仲有呢样嘢咯。你只 可 以、可 能系佢自己嘅影像嚟啫。咁 系啦，可能系佢自己嘅影像啦，系咯，即系佢影响咗佢个思想啊嘛。咁、照计，公主唔会带走咗咩？会做咩会掉咗喺地下咧？ 系啊， 可能 解释 可能意会都系流嘢嚟噶。 意会，阿公主话：，我哋 解 释咁样。你有 Jedi trick 我冇咩？即系我又冇你学咁多，我头先掉咗太空，我都唔死得，你唔好当我流啊。 系 啊， 可能我同佢有同佢咁讲嘅，不过 系啊， 俾第啲人听到，唔好俾第啲人听到，我哋自己倾偈听到算啦。OK， 我唔穿你啊嘛。其实 两个不嬲都有感应噶。从来都有嘅， 已经系自己留嘅，可能已经帮费事出声嘅呢啲，即系几廿 岁，一睇就知佢呢件唔系佢大佬嚟，呢个系投射投影机嚟嘅啫，同佢搵佢嗰阵一样嘅啫。 因为公主知唔知啊？喺呢个佢冇交代啊， 可能知啊，一睇就知系同佢最初搵佢搵个投影机一样噶啦。 唔係咁，佢又唔係投影機，咁呢個係一個 Jedi trick 嚟嘅，好明顯。咁但係照計就 trick 唔到機械人嘅，理論上係 咯， 咁佢就 trick 曬所有人類啦，即係所有生物啦，即係有個腦嘅生物啦。OK， 咁佢呢個解釋咧，當然喺呢個古仔呢一 part 其實係幾得意嘅，即係點解會可以咁係咁射，又好似射佢都冇事啊咁。咁同埋佢行咗出去，跟住掃一掃個膊頭啊，嘢啲人都覺得好笑噶嘛，即係好串咁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咯，咁佢就聊咗阿基佬偉來同佢決鬥。其實佢的確係即係其實個目的就係想佢哋可以有夠時間走咁。 有時間走 係啦。係啦，的確係咁嘅。咁但係嗰一場咁樣嘅決戰咧，係幾過癮嘅做得。 但係阿 Po 又好笑喎，佢話揾地方走嗰時候，又話點解你哋又話冇後門？點解？阿 Luke Skywalker 無端端喺個後門行入嚟，佢邊度行入嚟？嗰度聞得好笑喎、啊，我覺得佢。 佢終於開咗竅，知道有啲奇怪啊！即係佢第一個覺得有奇怪嘅人啊！ 點解佢哋行到入嚟，你哋又走唔到？ 係啊，咁唔知啊，咁佢係 Jedi Master 嚟噶嘛？冇解喎呢啲係咯，係咯，即係 Jedi 嘛勁啊嘛，係咯，唔使有後門。 多咗咯呢啲幽默嘅位 置是多了的，因為始終而家是迪士尼做公司的、其實幽默就以前都有的，但以前那些就是比較英 的，更含蓄一點的， 是幽默，現在這些真的就是 gap 來的，即是那裡阿基佬偉說開炮，那個算是什麼呢，即是整個軍頭又說開炮的嘛，然後他就 沒有，現在是直接玩，以前不會玩這些東西， 系啦，即系而家直情系摆明系 gag 嚟嘅，系咯。咁你咪俾把剑啊，都喺手抌咗啊！呢啲咧，其实系嗱你，但系你谂翻转头嗰个又唔系笑位嚟嘅。你睇嗰阵觉得系，但其实你就要讲丢弃啊嘛。其实佢咪嗰场戏咪做咗俾你睇，咪就系一个丢弃啊！即系 so what？ 即系你俾把剑我 so what？ 咁所以把剑谂咩烂咗，其实唔紧要，根本冇用嘅嗰样嘢。其实即系你啲人自己成日好执着，哇哇哇咁样。系啊，其实你可以话今集佢系冚咗你啲嗰啲 fans 两巴添啊，甚至乎 系 啊，冚声你啲 member 有咩唔特别啫？嗰啲嘢系嘛，即系点解你成日又要估呢样又估嗰样啊？咁佢咪就喺度，其实佢深刻用咗呢套戏系回答紧好多人睇完第七集即系讲或者问嘅嘢啊嘛。 系， 佢就用咗呢一集嚟去答你啊嘛，就系、是、你 you are stupid 啊嘛，佢讲就系、是。 跟住呢啲人就 bullshit 噶嘛，讲埋咁多嘢废话嚟噶嘛，即系其实你可以掉咗呢啲嘢嘅，根本系一个新嘅开始，其实可以系一个系啊， 嗯， 但系咁，咁呢集其实我大概可以咁样去讲啊，系咯，啊，同埋头先都忘记咗 Star Wars 嘅本质系乜 ？Star Wars 嘅本质就系抄嘢咯， 嗯。 其实最初阿佐治卢卡斯本来根本就唔系想拍 Star Wars， 佢想拍飞入哥顿，点知就个版权就搞唔掂。咁跟住佢就话：咁既然冇版权，不如我哋自己自制一套飞入哥顿啦。咁初初个谂法呢套系一套飞入哥顿嚟嘅啫。咁但系唔知点解搞下搞下变咗完全唔同晒，咁变咗套咦？即其实劲咗好多嘅嘢。咁其实佢个谂法都系将当时荷里活嘅最好睇嘅戏嘅桥段，包括即系海盗啦、牛仔啦。即系啲啲王子公主嗰啲嘢啦，跟住呢个战争片咁咩，即系佢谂得到嘅嘢都将佢共嘢一路啊！咁有咩办法咧？呢啲戏完全风马牛不相符，咁就创造咗一个叫 Star Wars 咁嘅宇宙观，里边就可以玩晒所有荷里活最经典嘅场面啦。咁呢个咪 Star Wars 嘅本质咯。咁如果你明白呢样嘢嘅话，只不过呢一班守业嘅人咧，即系佢又创业啊，创嗰阵佢就玩其他嘅戏啊。咁其实前传第一集都有嘅，咪就奔墟啊嘛。 嗯， 即系嗰个赛车，其实奔墟，其实嗰两个引擎拖住喺前面，咪即系嗰两匹马啫嘛。即系照计应该大家睇到啊嘛，应该系睇到啦，但就好可惜，香港嘅观众就睇唔到啦。咁其实今集即系佢后来嗰啲就冇乜噶，冇乜再玩第二啲戏。咁但系佢而家咪就系玩翻旧传啫嘛，正传啫嘛。 嗯， 即系佢就唔抄第二啲戏，就抄翻自己咯。就攞翻嗰啲元素再重砌嘛，咁其實呢個本來就係 Star Wars 嘅本質嚟㗎啦，鬧乜嘢啫？冇乜意思喎，你鬧因為你唔明白 Star Wars 嘅本質就係同人質，佢本身就係、是，咁你鬧咩啫？你以為舊嘅 Star Wars 好原創咩？你以為啫？其實本來就係攞黑澤明嘅呢個 Hidden Fortress 啊嘛、，Hidden Fortress 即係 隱寨 三，即係咩話？隐寨三国人咯，系直情系嚟嘅，系咯。咁其实佢不嬲都系将人哋啲嘢砌嚟砌去啦。但系咁样同你系盗版系唔同啊。佢攞条桥啊，佢个面唔同噶，系咯，系咯。个面完全唔同嘅。咁你成件事其实就系咁啫嘛，系咯。咁有乜嘢咁？你觉得佢咁 original 咧？其实佢本来就唔 original 嘅。你唔知啫嘛，你唔知咪以为 original 系。其实佢从来都系将好多元素整埋一堆，咁今次佢就可能攞咗一啲自己旧嘅元素啊，又加啲第啲嘢，咁其实不嬲 Star Wars 就系整埋呢一堆嚟，从来都系咁，系。咁但系其实你将十样嘢整埋一堆，嗰样咪新嘅咯。其实创作嘅本质亦如此啫嘛，系咯。你抄单一套嘢咧，就真系好抄嘅。但如果你将好多嘢整埋一齐啊，咁其实咪就系新嘅嘢咯，系咯。咁你其實高達當然係受 Star Wars 影響啦，佢哋講到明㗎啦，就係要開一個新嘅動畫係即係 Star Wars 咁㗎嘛，講到明㗎，佢冇呃你，佢都亦都唔掩飾，咁所以佢有好勁嘅 Star Wars 影子亦都係事實，係咪？咁而家調返轉頭啦 ,Star Wars 亦都有返一啲高達嘅影子㗎喎，係囉，即係除咗佢哋啲武器之外呀，咁你佢咁而家佢哋嗰種嘅即係嗰種有 force 人之間嗰種嘅互動難度唔係都係好高大嘅咩？即係都係好攞飄式嘅喎。 哦，係。 係咯。係咯。咁其實都係互動啦，係啊。同埋今次張 poster 其中一張就係 Ray 去 last shooting 啊嘛。 係啦，係啦， 係啦。有啲人話唔係啊，咁但係嚇、啊、都幾明顯嘅咯喎。 係 啊。 係咯。即呢个同你最早期嗰阵啊 ，look 嗰个幅画系双手真系把剑举起嗰个系唔同嘅，呢、這个好明显系单手，系啊， 嗯， 双边嘅系，咁所以你话你呢个影响有冇，又咪冇咁？我觉得有又有几期，即呢度嘅制作班底有睇过高达，亦有几期， 系， 即你唔好低估日本动画对西方嘅影响，其实系几犀利嘅喺现代， 系 好犀利添，系，即你一级玩家竟然会出现高达嘅而家系， 系， 系可能大家觉得好奇嘅，但其实唔奇嘅，真系唔系好奇嘅，系。同埋宠物小精灵呢个影响今次好强嘅，我真系讲真的，即系以前沙窝都好多怪生物，但唔系 Q 版噶嘛，即系唔系一啲即系得意嘅。即其实以前咧，除咗呢个伊沃之外咧，其他唔系得意嘅，都系啲其实系 通常都系怪兽样嘅。 怪兽或者都系即系生物咯，即系啲好似袋鼠啊咩咁嗰啲咁嘅啫嘛，你唔会系 Q 版，唔会系一只小精灵嗰啲咁嘅嘢。 咁你阿伊沃都未去到小精灵啦，咁但係今次係勁多小精灵囉。 嗯。 唔係俾阿朱巴卡食晒啫。 食剩一隻吓。 唔止成船有豆，有好多嘅豆喺度。 佢得閒就食咁幾隻囉，咁咪死剩嗰隻囉。即係啲人問點解得返一隻囉，咁仲唔得返一隻咁食法係囉。咁其實係咪應該開多個外傳嚟講嗰隻嘢點幫佢成家復仇啊？想殺返個主巴格嘅故事啊嘛，係咪咁啊？係啦，同埋到底仲有咩煮法啊？嗰啲咁嘅雞蛋雞可以，同埋你話掹嗰啲毛出嚟，點解都仲係咁嘅樣噶嘛？係 啊係啊，點、啊、即係正常嚟講，如果你啲雀鳥類生物咧，你掹咗毛同未掹毛咧兩個樣嚟噶嘛，通常。但係佢呢隻又唔係喎， 應該細隻咗好多。 咁啲貓狗都係嘅。 系啊，好瘦 嘅 啫嘛，其實。 系啊，其實好瘦嘅啫嘛，你叫佢鬆埋一嚿係啲毛啫。 系啊。 啲羊都係㗎，你叫好似好肥咁，其實好瘦嘅啫嘛，嗰啲毛啲毛一嚿咁啫嘛。但點解嗰只雞蛋雞掹完毛，即係同佢掹尾掹毛一樣咁肥嘅？咁啊真係要食喎，咁好食喎應該。同埋佢點解會掹咗佢個頭？因為頭唔係佔咁大，佢都食埋咯，應該。 個頭基本上係連住個冇頸咁滯喎。 係咯，但係佢燒完之後，佢冇咗個頭喎，咁點解？ 係咯。真係一隻普通我嚟見嘅燒雞嚟嘅啫喎， 嗰隻眼就依個啲卡通咪打個交叉咁咪得咯。通常嗰啲燒雞或者個打個交叉，即係卡通畫嗰陣。 咁 啊， 既然佢咁 Q 版啊，當卡通處理 OK 啊。但係佢又竟然燒咗嚟食呢一幕，我又即係好驚訝咯，即係竟然有呢一幕係咯。 仲係俾佢自己望返自己俾人食，即係其實喺迪士尼嚟講，呢一節應該可以 殘忍嘅， 真係好殘忍喎呢件事。即係你有冇見過寵物小精靈啲人食比加超嘅？ 哦，冇啊， 同埋真 係 冇乜必要 嘅 喎呢幕戲係。 咪如果喺呢個正式嘅動畫版嚟講咧，嗰啲小精靈嗰啲係唔會食嘅佢哋嚇，但係佢哋有食普通動物嘅，即係燒雞嗰啲佢會有嘅，但係唔知係邊度嚟 嗰 啲雞。 咁咪嗰啲同小精靈？ 唔知啊。 系咯，都系动物一种嚟嘅啫。分界嚟讲， 即系佢的叫咗个名，因为嗰啲嘢， 唔系 个智慧手。 但系有时会有啲咩食，唔系佢都有讲嘅，但系咧佢套嘢入面就好少嘅。譬如佢有阵时会有无啦啦又讲下鲤鱼王鱼生啊，整咁样咁嘅。咁但系正式你又好少见佢真系食嘅。 即系就冇呢个炖比加超啦，系咯，烧比加超啦，比加超火锅啊，咪冇呢啲嘢嘅。 哦，可能 screen 有咧。 啊、可能有啊，唔知啊。 所以就比较超唔敢抛个精灵球啊，唔知道有冇命再出嚟啊。 啊我唔知道啊吓。 惊一叫佢出嚟，直接落咗个焗炉或者油锅之类啊。 系。 系唔知啦，系啦。咁但系今次好明显见到有呢啲小精灵嘅影响啦，好明显。 系。 咁亦都的确啲人好瘦嘅，系啦，即系嗰啲出晒嗰啲玩具啦，已经嗰只咁嘅。雞蛋雞啊，我叫啊，咁嗰個黑色嘅 BB 八亦都係有玩具嘅，竟然 係， 即係喺套戲入面連名都冇嗌過，其實真係叫做 BB 幾多啊？ 咩 ？BB 九 G 啊，好似 係。係嘛？ BB 九 G 啊。嗰時睇佢介紹嗰陣，佢唔係叫呢個名喎，佢話佢叫做BB 我上次講我做咩 ？BB H 八啊，因為佢話佢個名其實 H 跟 A T E H 啊嘛。其實是 Haze 咁解嘅，佢話嘅，但其實後屘就冇用到呢個名字，我唔知點解啦。我睇嗰度介紹，佢本來咁講，但我係喎，但我睇啲 logo， 佢唔係叫呢個名嘅喎。 佢應該而家叫做 BB 九 E。 係啊，好似係啊，好似係。 啊， 係 啊。 啲同阿十三 E 有冇關係嘅？係咯。咁啊，咁佢又好似好緊要咁，但其實實質一套戲都係出兩出，不過佢已經 冇名添啦。 即係佢係帝國軍裏面最醒嗰個成員嘅啦，應該 係啊， 係啊，唯一佢發現都有問題。 唔係帝國軍啦，即係呢個 first order 啦，即係比起呢個阿 Luke 更加聰明嘅已經係。 嗯， 最少佢冇俾佢哋呃到係。 唔 係，佢仲報串添咁啊？係咪而家佢哋軍隊裏面最醒目嗰個啊？ 嗯， 係咁，所以應該下一集要將佢提升成為呢個將軍嘅應該係。 嗯， 係，就見呢 陣要加翻武器喎，要新。分幾隻手都有幾支 lightsaber 俾佢喎。 咁佢可能都有嘅，係咯，即係你唔知佢有冇啫。 即係好似前傳嗰個將軍咁 啊。都快覺收個機械人做徒弟冇咁嬲啊！好過收個 caravan 啊，真係大佬。收個叉燒好過啊。 係啊，係，即係真正入叔個真正徒弟，原來就係呢個黑色 BB 八嚇，終於登場。其實你睇個配色都係同阿 Carol Wayne 一樣嘅，都係黑色啲銀色噶嘛。係 啦， 係啦，即係 Carol Wayne 係留嘅啫，唔係佢徒弟嚟，呢個先係。好，咁啊，仲有咧，仲有啲咩啊？咁其實咧有講過咧，阿 Luke 啊，即係應該話演員啊 Mark Hamill 咧，就原來除咗演啊 Skywalker 之外咧，今集仲有演另一個角色嘅喎，竟然 係 嚇咁有咩？啊有嘅，不過係聲演，所以你唔會未必會認得。咁但係咧，其實佢哋都唔知道即係邊個，因為佢名係有個名嘅，但因為佢裏邊好多角色冇嗌過名啊，咁所以咧而家佢哋就估咧。就話其實就係喺個賭場入面咧，那個飲醉酒嗰個矮人啊，就係咁入錢落啊 ，BB 拍當佢老虎機啊嘛。 哦， 佢哋話就應該係嗰個角色嚟嘅，應該係 Luke 就係幫佢配音，就咁樣諗，係啦。咁如果你查翻人名表，或者如果你有心機，嬲尾喺度，即係我就係第一次喺字幕度發現嘅。我點解有另一個角色都係 Mark Hamill 嚟嘅？我見到咁我又唔知嗰邊個查唔到有咁嘅人嘅咩？咁又冇喎。咁總之我查之後，佢哋就話咧，應該就係嗰隻。即係嗰隻矮人，佢估嘅啫，佢都係估嘅，唔係話我啲熟嗰邊啲人估，係啦，就估話應該係嗰隻矮人，唔知佢哋咪聽得出個聲係啊，係佢把聲啊，係，咁所以佢哋估係嗰隻嘢，咁就有啲咁嘅奇怪啦，即係原來翻有再演埋另一隻，係， 咁襯翻佢阿 Mark Hamill 本身係極之好嘅配音演員啊，甚至啲人稱呼最好嘅小丑比 Jack Nicholson 更好， 嗯，喺声演上啦，咁所以佢都声演翻一角，咁原来又唔系咁紧要嘅，系一个出一出嘅角色嚟嘅啫。即系如果真系嗰只矮人嘅话，就只不过系出一出嘅角色。 Okay. 就咁啊，另外原来咧就话啲白兵先犀利，今次有劲多人客串嘅， 好似话王子都有啊。 嗱，有冇个 list 喺度啊 ，Sunny？ 要揿翻只阿韩永有冇 揿 过之前嘅？你睇过？ 我怎會記得啫？那個 list 好長的大佬。咁最突出嗰兩個咧就係講嘅啫，都唔未經證實，就係、是、有威廉王子啦，同埋哈里王子。咁到底邊兩個白兵咁突出揾佢哋做咧？咁我哋估咋，冇人話嘅，會唔會就係斬頭嗰兩個刽子手啊？即係話咧個頭咧有一扮黑色嗰、那個啊，嗰兩個啊，因為嗰個係一對噶嘛，係兩個噶嘛。系啦，同埋通常咧，你揾啲大粒嘅人去客串咧，都要上啲詹士邦咧。嗰兩個角色雖然係白兵，但系咧佢一定有啲表現嘅喺個古仔入邊，啲特別聲最少啊，唔係成班人衝出嚟嗰啲冚真頭嗰啲，唔會係嗰啲嘅。係啦，咁會唔會就係嗰兩個刽子手白兵咧？咁就冇未知，係啦，嗰、那個我哋咁估啫，純粹。 我諗遲啲就會爆出嚟。係 啦，遲啲會爆出嚟，冇錯啊。跟住上次詹士邦咁初初都冇講邊個係詹士邦嚟嘅，邊個係 Daniel Craig 嚟嘅。咁後屘先話，哦，咪就係俾阿 Ray 叫佢擠低啲箱行出去嗰個咯，咁樣。咁我見嗰啲咩漫畫咪又畫翻佢喺度搞笑嘛，話嗰個白冰揸嚟杯馬天尼咯，即係喺度講嘢懶型啊，個詹士邦嚟嘅原來係啦，咁啊唔知啦，係啦，我哋自己嘅估係會唔會嗰兩個刽子手係威廉王子同哈利王子啦？佢哋一年佢兩個係咪真係客串過？佢哋都冇 confirm 㗎，係一個傳聞嚟嘅。 冇講， 係啦，咁癲嘅，睇下一集會唔會連英女王都嚇係啦，都玩埋係啦， 有禮， 係嘛？揾只英女王做 business 啲啊，係嘛？ 咁樣 頂住先， 差唔多啊，都頂到㗎，都頂到， 都頂到啊！ 或者叫好姨去扮都得嘅。 好衣会唔会冇咁 有少少难度啊？买好衣着上嗰件嘢， 一新型嘢好似啊， 立正 啊，好衣 fit 啲就系，系咯，即系好衣衰极咪猎小闪，即系意思系呢、這个嗰、那个乜鬼嘢搞笑嗰度咧。 系，但系唯一比较肯定啲嘅蜘蛛仔啊，佢影嗰个佢喺自己 I G 嗰度有。又影嗰个片场嗰啲嘢，咁啊， 咁佢做咗咩咧？都系白冰嚟噶， 白冰啦、 啊，蜘蛛仔咁矮啊，即系好易认到噶咯、 啊。唔系，定系上代加菲仔啊？ 哦，加菲仔系，哦， 我唔系金士托肯，金士托肯， 哦，金士 嗰个， 咁啊好矮咯， 一定认到噶、啊。 系啊，佢自己 po 咗一啲片场嘅嘢。咁、啊、你無端點會走入去沙窩嘅片場啦、 啊？即係又去探班。 喂，咁佢有真係去探班嘅，咁有好多人探過班，係囉。 咁 啊有刑期嘅，咁你後面行來行去，你好難確定佢高定矮嘅。 唔係，咁有冇話佢有份客串啫？咁佢探班。 冇，但佢自己暗示啊。無端鋪曬啲相佢喺個片場度咁啦。 咁唔似嘅，咁仲有公主啊，即係 Carrie Fisher 隻狗啊。 係都有。 啲咩 Fisher 喎，有人名喎，大佬先犀利喎。即係等於係周慧敏隻狗叫周慧，唔係隻貓嚟㗎，叫周慧炮啊。佢就唔知叫乜乜 Fisher 嘅，我初以为呢个边个嚟，乜乜 Fisher 原来系狗嚟嘅，我真系顶啫。原来就系阿公主自己真人养嗰只狗，咁竟然都有嘅。 系， 咁就喺佢个赌场度咧，有其中一只肥佬外星人抱住嘅，咁但系佢就将佢整到冇咁似狗嘅，即系类似啦，系类似，但系改咗少少嘅将佢系啦。咁到底佢系将佢纯粹 CG 咁整翻佢个样啊，定系佢真系有佢喺度，即系再 CG 改？我唔知啊，系啊。咁但係佢哋話係嗰隻狗嚟嘅，咁佢哋話嗰時已經應承咗 Carrie Fisher 可以俾連佢隻狗都可以出場，咁當然當時嘅 Carrie Fisher 未死㗎，即係拍緊嗰陣，但係佢未死㗎，咁唔係話因為佢死都要俾曬佢啲即係嗰啲所有嘅親戚，即係包括佢個真人個女啊，咁佢真人個女今次就其實上次都有做嘅，咪就有個後生啲嘅女仔扎住 捉嚟扎住佢個狗。 細啲嘅牛角雞咁啦，係咯，咁今次就明顯啲啦，喺度做通訊員咁，成日同阿 Paul 即係喺度夾埋嗰個，咪就係 Carrie Fisher 個女咯，即係個真人個女，係啊，咁今次好明顯就出多咗好多嘅，係啦，咁我相信下一集咪更加多嘅會係啦，因為死埋啊嘛，真人 Carrie Fisher， 咪更加要俾佢出多啲啦，即係欣兒咁啊嘛，即係，係，咁下一次佢只狗會唔會甚至乎出嚟講嘢咧？一变咗好似呢个咩 MIB 啊嘛，只狗识讲嘢。 咁样。 唔知道啊，咁佢生前应承咗俾啲角色佢做噶嘛，咁啊。下次咪会重啲啦，系嘛？只狗有角色啊，终于出场讲嘢。阿 Snoop 个真身啊，原来啊。 吓。咁啊。 系只狗嚟嘅，原来啊。即系唔好以为 Jada 一定要人类啊，咁啊 Yoda 都唔系人类啊，系咪先？ 嗯。 点解只狗唔可以做咧？咁啊。他就一路被人歧视都进入了魔道啊。 哦 ,ok。 其实今集有讲的 ,Luke 咪就是说 Jedi 这个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嘛。即其实都是因为 Jedi 这个制度所以即才会制造黑武士这件事出来的嘛。 嗯 黑武士本身也都是反这个 Jedi 的制度所以才会即投入去 Sith 的嘛。那如果没有 Jedi,亦都唔會有 Sith， 咁根本亦都唔會有黑武士咯。咁其實係制度造成嘅咯，即係佢有少少咁嘅，即係咁嘅意味喺度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嘢係咪掉咗佢？係即係其實大家咪開開心心去學下原力咪得咯。即係點解要咁樣咧？咁點解要走一個極端咧？咁其實 Sith 佢裏邊係咪所有嘢都係邪惡？咁其實佢嗰、那個即係有一啲嘅外傳裏面嘅版本就係 Luke， 其實佢係兩樣都學㗎嘛。咁其實係 Sith 嗰邊都有好嘢喎。咁佢既然講到嗰邊都係有創造生命啊成。咁、其實只不過係學呢樣嘅人走咗極端啫嘛。 嗯。 唔代表佢一定要係壞人嚟㗎喎。咁變咗佢呢度有少少就係講返呢樣嘢囉。咁所以你話佢今日冇嘢講，其實唔係㗎。佢今日講嗰啲好，其實係啲好深嘅嘢㗎。但佢就唔係用啲好深嘅方法講俾你聽。佢只係有時咁一兩句，亦都話工作都幾出場嘅。咁系咪打反而 get 唔到咧？ 嗯， 系咯，冇理由啊，应该 get 到系嘛，应该 系咯。 咁佢呢个咁嘅提出啊，呢啲其实都系新嘅概念啦。咁以往冇，即系最紧要作品，即系电影作品冇啦，因为咁讲系啦。咁今次已经提出咗啲新嘢啦。咁点会系冇一啲新嘅建树咧？咁其实系好明显系有啊。系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系迷里边咧，其实佢呢套戏的确系到到某个高度嘅，可以。就唔係就係打得精彩咁簡單，係咁，但係呢啲你要好迷先得㗎啦，就唔係香港嗰啲即係成日自稱係 fans 嗰啲咧，係啊，係咯，即係睇曬啲戲就係 fans， 係或者打曬啲機，或者睇曬啲漫畫，或者又睇埋啲小説，咁就係 fans 咁，唔係咁你其實你係講你就係、是、你攞唔攞到個本質啫嘛，係，係咯，其實啲外傳我就冇乜睇嘅，即係個都係即係。資料嘅啫，係啦。咁但係其實嗰幾套戲，咁就個個都睇過㗎啦，係咪？咁唔代表你真係明白個 Star Wars 嘅本質嘅，係啦。咁其實呢個可能你都要聽返 就是製作人他們自己說的嘛。 嗯。 這個很重要的。是的。你聽到這些歌詞他們怎樣解釋到底他原來是什麼，即是他那個是怎樣會有這一幕啊，或者怎樣他整個故事的來源是什麼啊。嗯，那其實你聽一下這些你就會慢慢 get 到，嗯，原來他的本意是這樣的。那你不聽又不看又不做功課，跟著就自己估自己諗，那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諗法咯。 是。 嗯，那你憑著這些諗法呢就反而就罵人家這些作品，那是不是很奇怪呢？ 嗯， 那你都沒有去了解人家創作的本質，那你就自己幻想一個出來，那你這個幻想是沒有根據的。是。是不是？但是你不發覺現在很多這些人嗎？ 嗯， 他自己想就當是的啦。是啊，好多你睇而家你可以睇翻嘅嗰啲影評啦，即係好多嗰啲即係意思嗰啲觀眾寫嗰啲，你睇鬧嗰啲人寫咗咩嘢嘅，佢咪就全部都係佢覺得啫嘛， 嗯， 即係佢哋覺得有問題啲嘢係佢哋覺得嘅啫，其實都冇咩話係得定唔係得噶嘛，即係佢個戲都冇咁講，亦都冇違反過套戲講嘅乜嘢，佢自己覺得唔得啫，咪即係例如。Yoda 點可以喐到啲嘢啊 ？Yoda 點可以影響物質世界啊？佢死咗噶啦喎，咁，嗯，咁你平時睇鬼戲，碾死人都得喎， 係啊， 係咯，點會唔得咧？咪即係你睇鬼戲，咪有最弱係有作為咯， 係， 係咪乜都喐唔到啊嘛？咁但係你睇平時啲鬼戲喐到㗎，咁其實喐唔喐到都係睇你個古仔自己講啫。冇乜定律㗎嘛，我諗鬼呢樣嘢吓。 嗯。 咁同埋而家 Yoda 佢做咗啲咩呢，行咗個雷呢，咁佢哋已經話唔可能㗎啦，咁啊你喺度執緊一隻鬼嘅能力喎，係咪好奇怪呢？ 係。 咁點解你唔問呀，啊，老點解可以由棵樹變咗劉兆銘呀，啊點解佢又可以由劉兆銘變咗隻怪獸㗎，咁得唔得唔係你话㗎，係咪即人哋鍾意话得就得㗎啦，係囉，即唔係咁呢啲基于啲咩，基于佢自己觉得囉， 嗯， 係呀，咁你觉得就係㗎啦，个世界围住你住啦，个导演想问下你先，喂，但係好多呢啲观众呀，同大家讲呀， 嗯， 系啊，好多呢啲观众啊，即系佢认为嘅嘢就系世界嘅规律。系，你睇科幻片，哦，都唔系跟正常嘅物理，哦，分钟呢套系唔知边个宇宙嚟嘅，哦，其实呢，這个系咯，啊，即系佢有权咧跳楼咧系向上飞嘅，哦，系嘛？你睇 Upside Down 咪会咯，系，嗯，咪向上飞啊？跳楼。咁你可能唔會喎，跳樓咗向下跌，你個世界向下跌啫，佢個世界向上飛得唔得先？即係你質疑緊啲乜嘢先？即係嗰樣嘢根本你冇足夠嘅資料去質疑㗎嘛？因為嗰個唔係我哋個世界，都唔係行我哋嘅物理嘅分數，亦都唔係我哋嘅科技水平嚟㗎嘛，係咯？咁你甚至乎而家仲講緊鬼添，咁乜連鬼做到乜同做唔到乜你都知㗎咩？咁人哋道戏话俾你听，佢可以行雷咪可以咯。咁有咩嘢？咁你都要质疑。咁其实咁算啦。同埋你知唔知睇紧戏嚟噶？唔系真嘅，系电影嚟嘅呢套，系咯。咁你喺粤语片啊，如嚟真变咗个鬼，俾翻个头我，咁有冇可能咧？冇乜可唔可能嘅，古仔嚟嘅啫，系咯，系咯。 嗯。 系咯，即系佢咪唔知自己其实睇啲戏嘅，佢以为睇紧新闻系嘛？即系唔系好明嘅，系啦，即系其实算啦，即系我都觉得嗰句咧唔系个啱睇嘅呢啲，即系科幻片或者星战，即系你唔中意嘅咧，唔好入场啊！我都系嗰句，系啦，即系无谓睇完出嚟闹埋啲无谓嘢，系啊，即系你真真正正你真系中意咪睇咯，系咯，我又觉得。唔係，我啊幫佢倒米啊，係即係 fans 咪睇咯，唔係 fans 真係冇乜必要睇啊，即係唔係個個啱噶嘛，嗰啲星戰 stupid 噶嘛，佢啲嘢係唔係精細㗎，佢 佢本身就唔係精細㗎啦，佢其實佢唔係科幻片嚟㗎，係 science fantasy 嚟㗎呢張。 嗯。 即係佢哋自己定位呢度都唔係 science fiction， 係 science fantasy 嚟㗎。係、 okay. 啊，即係如果你用啲好硬科幻真係批判佢，你戇居㗎啫。係啊。 嗯。 係你自己戇居喎，唔係人哋，唔係導演戇居喎，其實佢唔係咁硬科幻㗎。係啊。系咯，咪就系咁咯。咁了唔了解星战嘅本质先？如果你了解，你咪会睇得开心咯，系咪、 嗯？ 所以你就唔会有啲觉得有啲嘢棘住你，因为其实嗰样嘢唔紧，我哋知道系唔紧要啊。喺星战嘅世界， 嗯， 佢系啊，佢系违反咗一啲即系现实啲嘢嘅。咁但系 so what？ 咁龟兔赛跑，你觉唔觉得违反咗现实啲嘢？龟同兔点会倾到偈啊？龟同兔又点会赛跑？咁如果你下下问埋呢啲嘢，其实边个先系 stupid 咧？你谂真啲。嗯系咯，咁你俾咗几即系百几人入去，你自己制造啲问题俾自己，其实你不如 enjoy 下套戏好过啦。 嗯， 系咯，系咯，唔使周围及下啲女正唔正啊，咁样嘅，系啦，系咯，即系的确喺银幕度有个咁大头咁肉酸嘅肥 Rose 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呢个就扣硬分噶啦，系啦，咁即系戏院入边其他嗰啲肥 Rose 就唔关套戏事噶嘛，分唔分到咧？ 系。 你做咩？我今场戏揾条靓女都冇，咁唔关套戏事嘅呢个系咯，系咯，即系分唔分得出咧？即系张凳唔硬攞有嘅，又扣分，扣套戏分。你啲炮谷唔好食，又扣套戏分，关唔关套戏事咧？喂，你哋 系咯？ 你嗰日心情唔靓都关套戏事咁样系，咁唔关套戏事噶嘛？系咯？咁其实套戏实质导演处理佢，我觉得做得唔错啊。 嗯， 其实就系咁啦。咁你又会 enjoy 下人哋嘅即系。即亦都好多人抌咗好多心机去嘅一套套嘢啦，系咪特技啊？咁又有人又话啲特技好流喎，唔知点解 吓？ 嗯， 个地 咁都流啊？ 流啊！我唔知啊，边度啦？系咪 Yoda 嗰度啊？ 用翻普通仔，佢觉得流咯，可能 我唔知佢讲边度好流啊，系咯，边度好流啦、啊？好，有人话流噶，系啊，系啊，嗯，所以冇奇怪咯，唔知啊，系咯，诶，咁、欸、你要捉啊鸡蛋里挑骨头啦，系咪先？啱啱系女人都系错噶，太阳喺东边升起都唔啱噶，系咯，冇、 嗯、 啊，你要挑嘅，成套戏都系问题，咁你真系啊，啲人讲到呢套戏成套都系问题，咁，诶、欸，咁你唔好睇啊，系，系咯，系啦，即系我哋就好 enjoy， 系啊，我哋睇得好 enjoy，OK， 系啊，中意啊睇，唔中意罢就，系啊，其他多余嘅，系啊，即系其他啲你就犯翻套戏入边闹紧嘅嘢啦，即系你喺度。執着咗喺啲無謂嘢度啦，其實就係咁啦。其實套戲都鬧埋你啲人呢啲嘢噶啦，已經係，係、 嗯、 啊。其實你係要平常心去欣賞嘅呢套戲就係、是、咁簡單。 嗯、 就係啊，佢的確唔係 perfect 嘅，佢好多嘢有。如果你用現實世界去質疑，係有啲嘢唔啱噶，係。咁但係呢套唔係一個現實世界嚟噶，佢都係一個寓言故事嚟啫嘛。咁你咪睇下到底其實導演想講咩俾你聽係咁多咯。 嗯。 喂，咁仲有冇嘢想講下嘅？ 冇 呢套都差唔多啦，系啊， 差唔多啊， 系啊， 好啦，咁差唔多就喂，咁不如交俾阿北打讲埋其他戏，同埋佢都会再讲嗰星战好冇？ 系， 系 好啊， 咁 跟住再翻嚟就听下阿梁仲文导演同又都同我同阿 Sunny 有再倾嘅，唔系佢自己讲，梗系放心，我哋都系倾偈嘅，因为会讲都会讲星战嘅，今集啊犀利，即系我哋即系嘉宾都不忘啊，都。今集都同佢一齊講講星戰，因為、啊、其實梁導演都好鍾意星戰，亦都星戰對特攝啊，同埋即係日本特攝、日本動畫其實有巨大嘅影響，咁我哋都會講到。咁當然都會再講少少關於、特攝嘅一啲嘢啦。咁我哋係啦，好冇？咁我哋再跟住嗰節，我哋先一齊翻嚟，再同大家講下第二啲作品。 好， 好嘅，好交俾北打。